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城西木河别院，天微亮，破晓之光堪堪照进庭院，寒梅盛开，花瓣洒落地面，满院芬芳。披着雪白大氅的弟子园静静站在寒梅中，白氅下露出大红屈居的一角，衬得他肌肤胜雪，华贵无双。风吹过，梅花自树上跌落，弟子园伸手去接。这时身着礼衣的青年推开房门，看着庭院中的身影顿住了脚。半个月前寒夜离开青南城时，将军府内的寒梅也开得正好。那些日子他抱本破书，握着支笔，巴巴地坐在回廊上，装得仙风道骨，不过是为了每日里能够正大光明守着弟子园匆匆回府的一瞬。即使天寒风静无从相谈，他却甘之如饴。但现在看着俏生生立在他面前的弟子园，寒夜眉头紧皱，三步并作两步行到他面前，一把握住他的手腕，怒道： 你来君县城做什么？不知道如今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 没有问他是如何知晓自己的藏身之处，只想着君县城根本不是他该来的地方，青年眉眼间的淡定顷刻破裂，只剩担忧。 这样的寒夜， 弟子园眼底的冷意散去几分，不知怎的心底忽然就软了一下。他反手把寒夜的手托住，将刚才接下的花瓣放到寒夜手上，眉眼一弯，向来凛冽的面容上带了一抹难得的戏谑之意。 听说君县城这时节的寒梅最是好看，我赏花来了，喏，送你。 这是什么理由？ 清月的声音传入耳中，寒夜正准备训弟子园几句，却在抬手看见他嘴角的笑容时突然就怔住了。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弟子园。世人谈及弟子园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总会有一连串的代名词，当年的大靖太子妃，几年前的晋南女土匪，如今的靖安侯君，就连寒夜也忘记了，她其实只是一个19岁的半大姑娘。寒夜很稀罕这样的弟子园，稀罕到不知所措，连呼吸声都怕重了。或许，只有身在敌军绝地、远离朝堂、生死不知的时候，她才能见到这样的子园。寒夜脸上的小心翼翼太过明显。弟子园垂手看去，两人隔着花瓣的手细细密密地重在一起，竟格外的契合。他眼底不知名的情绪闪过，云淡风轻地将手抽回附在身后，状似无意问道： 我这样如何？ 什么如何？ 我就这般样子去见莫天，他可会相信我是西家大小姐西云焕？ 弟子园收起刚才脸上的笑意，一瞬间就成了寒夜熟悉的那副无所谓的模样。 原来是这样啊。 触手可及的温暖不在，寒夜微叹，收回仍僵在半空中孤零零的手，摇头道： 不用如此，西云焕长在君武之家，你平时的样子反而更像他。 也是。 西家与北京皇室已经联姻，莫天来了君县城，你准备在一日后的晚宴上扮成西云焕去引开莫天，这个办法不行。连兰清和北京王本就是设局引我而来，这个时候西云焕出现太过蹊跷，定会让北京王生疑。莫天身边的桑岩即将跨入宗师之列，归西不在你身边，你不能冒险。子渊，大晋统帅不能同时失去我们两个人，我让安危护着你，你马上离开君县城回潼关去。 你不也打算混进明晚的宴会夺回施老将军的骨灰？就准你为施正言而来，我就不能为安宁而来？况且你明知道如今的君县城进来容易，要出去难如登天，我怎么出去？ 像是和寒夜唱反调一般，弟子元丝毫不领他的情，问得一针见血。寒夜敢领着几个侍卫就这么闯进君县城，想必有所倚仗。不过君玄曾说过，连兰青领军入城后搜城三个月，寻出所有出入君县城的秘密小道，以重兵把守。就算君玄早已知晓这些出去的通道，也不敢贸然去闯。听见弟子元提起安宁，寒夜一腔怒意被灭得干干净净，他沉默了一会儿。 子元，当年我以楚军的身份来西北戍守，施老将军并不赞成。北京东迁一向多战乱，为防万一，在我入军县城那一年，老将军以修葺府邸为借口，在将军府书院后园秘密修了一条暗道，这条暗道直通城外五里町，连正言都不知道。 见弟子元神情讶然，他从腰上解下一块玉佩递到弟子元面前。 城西军营里有北京粮仓，我会让暗卫在晌午放火烧粮，你趁这个时候混进将军府，拿着这块玉佩去后厨找一个名唤李忠的聋哑老奴，他看到玉佩自会领你去后院，带你离开军县城。 弟子元沉默地看着递到面前的玉佩，上面刻着的诗字凌厉厚重，应是施元朗亲笔所刻的信物。弟子元接过玉佩，摩挲着上面晶莹剔透的纹理，垂眼问： 那你呢？ 你先出城，带连兰青出了将军府，我拿回老将军的骨灰，随后就来。 计划很好，寒夜的声音很稳，一点听不出异样。弟子元微微眯眼，墨黑的瞳中瞧不清情绪。这条施元朗当年为寒夜准备的秘密通道，就是寒夜的倚仗。但将军府内重兵密布，一旦通道被打开，定会生出响动，引人生疑。也就是说，这条路只能走一次，之后再不能用。寒夜入军县城其实并没有十成把握，只不过只要有一线希望夺回施老将军的骨灰，他都会来。寒夜并未料到自己会来军县城，可他却在看到弟子元出现在军县城的一瞬间，就放弃了之前所有的计划。弟子元何等通透，他把玉佩朝寒夜扔去，微微眯眼。 寒夜，连兰青布的局就是为了擒你，别说是粮仓被烧，就算是大金军队打到城门下了，他也只会让副将应敌，自己绝不会离开安放施老将军骨灰的将军府。所以你根本不会去将军府，而是会去城西军营放火，暴露身份，引出连兰青和莫天，对不对？ 若是寒夜在军县城内现了踪迹，连兰青守在将军府里也就无用了，寒夜是要以自己做饵。如果不是这种危机时候，寒夜几乎都要为弟子元的聪明叫声好。可偏偏见寒夜皱着眉，一副挖空心思逼他出城的模样，弟子元突然向前大跨一步，行到寒夜面前唤他： 哎，寒夜，你以为我是谁啊？我可是弟子元，你真当我奔波着千里来军县城是送死的不成？连兰青想要擒我，也要看他的本事。他敢把主意打到你身上，也得看本侯君答不答应。 寒风吹过，空寂的梅园里，唯有弟子元清越有力的声音在安静地回响。寒夜怔住，抬眼朝他看去，只瞧见弟子元眼底一览无余的认真和笃定。 子元， 我如今的身子骨可不比当年做土匪的时候劲折腾，外面这天寒地冻的，你也不怕冷着我？咱们里面说。放心吧，莫天现在还不会动我，你不必急着赶我回去。哎呀，我这么千里万里的跑来，你还真当我是给你添乱的呀？ 弟子元话里话外对寒夜的不满溢于言表，简直态度坚决，一副随你折腾我死活不走的无赖模样。寒夜拿他没办法，只得跟在他身后朝书房里走。只是弟子元没瞧见， 寒夜悄悄附在身后的手心里，小心翼翼地藏了一朵雪白沾露的寒梅。或许弟子缘只是随手一掷，可于寒夜却真若珠宝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